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嘿，周末快乐，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中歌榜，我是你的 DJ 麒麟。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互动。说到1995年有一张合集叫做《红星一号》，在那里面呢，大家认识了一位叫做许巍的摇滚歌手，有一首歌叫《两天》就收录在里面。很多热爱摇滚的热血青年因为许巍音乐当中那个时候的 grunge 的基因而喜欢上了他，这种迷茫无助的，还有就是那种压抑的感觉哈。后来他变了，19年前的今天呢，许巍变得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他推出了一张专辑叫做《时光漫步》，这张专辑是许巍重返歌坛的见证，在历经种种不顺之后终于拨云见日。这张唱片不仅给了许巍自己带来生活的希望，也给了更多人温暖和力量。我们来听这里面的时光。 在阳光温暖的春天，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又想起你，是记忆中最美的春天，是我难以再回去的昨天。你像鲜花那样的绽放，让我心动。 我飞，多久都不会累。我已不在乎所谓的是与非。如果爱是朵很脆弱的玫瑰，我也愿意承受不完美中的完美。原来风雪可以让我坚强，让我感动，坠落在我的梦，只要一点火种，依然照亮我笑容。原来命运还有一些在我掌握之中，眼泪的朦胧透着一道彩虹。来吧，伴我飞，多久都不会累。我已不在乎所谓的是与非。如果爱是朵很脆弱的玫瑰，我也愿意承受不完美中的完美。原来风雪可以让我坚强，让我感动，坠落在我的梦，只要一点火种，依然照亮我笑容。原来命运还有一些在我掌握之中，眼泪的朦胧透着一道彩虹。 戚继梁咏琪2000年12月19号推出的专辑标题曲叫《花火》，这首歌是他记录自己低潮期的一首创作，被视为是梁咏琪的转型之作。曾经唱着胆小鬼的邻家女孩，因为这首《花火》成功转型，成为了都市新女性的代言人。下面这位可爱风跟了他10多年，后来成为了李太太之后呢，他也勇敢突破自己。最近的两张专辑都是偏个性化的风格，我们来听他2019年专辑《山石以后》当中的《恋爱》啊，不是我的普通话不准，是删除的删啊，拾荒的拾，其实也是记录了他这个人到30的一种心路历程啊。我们来听杨丞琳的这首《恋爱》。 练习达到完美境界，需要誓言哭泣，取得痛快爱眼闭上沦陷，收集

就像依赖，陪我这眼泪，对错归零，出发再了解，开始吧，狂奔的起跑线，视觉像电影，剪辑着从前，心跳正在不能天上飞。 这里是全中国最棒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糖果罐里好多颜色，微笑却不甜了，你的某些快乐再没有时刻，中古世纪的城市里，我想就走到这，爱又不再眷恋大海，可以飞更远，远方传来风笛，我自在有你的消息。你的某些快乐

这是刘德华在1990年31年前所带来的经典的情歌《如果你是我的传说》，那这也是他的第一首发表的填词作品。那么这首歌的成功给予了瓦宅在创作上非常大的信心。后来呢，像《冰雨》《爱你一万年》《笨小孩》《恭喜发财》，很多歌都是他填词的作品。好，那接下来回到本周的榜单呢，听到的是阿肆和徐佳莹合作的《尽管如此还是》，本周的排名是第28。如果大家有空，欢迎各位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来收听本期的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的精彩内容。我是你的 DJ 麒麟，正在播放的是周末版的中国歌曲排行榜，稍后还有全国版的内容，别走开。 再喜欢别人夸我懂事，什么场合说些什么话更合适，修炼的事点到为止。以为飞得很稳，后又坠落几次，难道事故足够多大 世界的大笑话， 尽管如此。 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广播，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南宁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厦门音乐广播，山西文艺广播，青岛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体育广播，郑州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镇江文艺广播，翡翠963，淄博人民广播电台926音乐广播，南京音乐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台州音乐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嘿、hey,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周末快乐，我是你的 DJ 麒麟，我在北京，你在哪儿听我的节目，欢迎大家如约光临周末版的中国歌曲排行榜。那么明天呢又是全新一期的揭榜日了，所以呢揭榜日的前一天，我们要按照惯例再来复习一下这个星期的榜单还有推荐的新歌啊，温故而知新。首先为各位带来是上周空降亚军，本周成功登顶，毛不易呢第一次尝试轻电子轻摇滚，轻巧灵动的曲风虽然很不毛不易，但是也很好听啊，这是电影同名主题曲，叫爱情神话。 人潮流过街头巷尾，那家店有排队，身影香水，哦，生活慢慢平淡琐碎，一度以为不再需要人陪，你的笑声让我有学着重新和自己面对，回忆纷纷，清晨到黄昏，何不承认从未老的灵魂，命运都转夜路尽头，怎会有一扇门？先学着重新和自己面对，回忆纷纷，清晨到黄昏，何不承认从未老的灵魂，命运都转 这是2021年第47期中国榜 Top 40的黑马歌，第一榜的成绩呢是亚军，来自林俊杰的一定会啊。现在很多地方仍然笼罩在疫情之下，所以这个世界需要这么一句笃定坚定的回应，一定会，一定会没问题，一定会变好，一定会更好哈。那接下来我们关心到的是恒星哥，哇，王菲九州的如愿已经在本周离榜了。那么本周恒星哥接棒的是再榜八个星期莫文蔚的完美不完美，这是影集2049的主题曲。那么这首歌在达到榜单最长榜龄的同时，也小小遗憾的成为了本周的最大降幅的蹦极歌，上周第七，本周排在第25，下滑18个榜位。最好成绩是冠军，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莫文蔚的完美不完美。 是谁让我有这种感觉，带我走进不同的世界，是你给我温暖双手，是你让我看见不同的梦。哦，爱让我们都靠近，躺在 怀里，握住最珍贵的感觉，相信这就是最美的礼物。 太深的罪，我的生而死，你不必知罪。哦，你可知谁甘心归去？你与我之间有谁？ 情爱，多少唏嘘的你在人海，是情是痛得还是意外，有泪有罪有付出还有人爱，是人是情是寒冬藏在眼内， 是上周的第一名，本周第五名，李荣浩翻唱 Beyond 乐队的经典作品《情人》。另外呢，他还有新歌和阿妹合作的《对等关系》，本周进入到推荐行列当中。稍后下一时段会和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啊，真的是很神奇啊！本周榜单幕后的创作阵营当中呢，同时在榜歌曲数量最多的音乐人是黄家驹啊。一首呢就是刚刚听到的本周第五名的《情人》，另外一首呢就是新歌上榜排的第24位的《大地》啊。在中文流行歌坛，似乎很少有像 Beyond 这样的乐队，黄家驹这样的音乐人，他的作品会如此的影响深远。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黄贯中2021版的《大地》，作为电影《古董局中局》的推广曲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多少年向往的日子，总感到不了生命，多少篇光荣的历史，我已经记不清。千千万万的身影在大地的怀里，弯弯曲曲的流水涌在心底。眼前不是我熟悉的双眼，陌生的感觉

持到底是什么呢？我说他是忠诚的守卫者。听，暴风雨呼啸而过，企图打断我优美的歌。我倔强地迎着风， 带着不畏犀利的执着， 那就是我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亲吻这一秒，阳光的轻落，随意的眨眼便是完美的定格，分享到世界每个微笑的角落。 那就是我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用微笑涂鸦生命的彩色。每晚的付出，我也不会丢掉洒脱。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嘿，欢迎回来，这里是麒麟在北京继续为大家主持的中歌榜，大家周末快乐。每个星期在接榜日的前一天呢，我们会对当周的榜单进行最后的总结复盘还有展望。好，接下来从推荐新歌开始听起。哎呀，本周的新歌一号呢，真的是梦幻联动啊，很多人会认为这是近期歌坛出现的新的神仙组合。我们来听李荣浩、张惠妹对等关系。 可能我却是我说了些什么，害你几个年头没笑过。 可能我却是我做错了好多，往爱情里拉扯好折磨。 后来明白距离是会对某些情好一些， 所以能不能不要再自以为是彼此了解。 可惜疏远好难受， 流的眼我好感动， 好难忘那时候。傻心都不说， 当我睡不着告诉自己要忘记你， 听说提起我你还是会当众哭泣， 不适合成为伴侣， 做朋友却不将之这句。对等关系，后来明白距离是会对某些爱情好一些， 是彼此了解。 可惜疏远好难受， 流的眼我好感动， 好难忘那时候。当我放弃了再让 下心都不说。 这是本周的二号推荐新歌，袁娅维的月亮忘了 Kissmate。 这是 Tina 的新专辑月亮失眠了当中三首关于月亮的歌曲之一啊，写出了关于奉献、索取、记忆和遗忘的这样一连串的情感。中文名字叫做月亮忘了，有些抽象的浪漫，而英文名字更直接一些， Kissmate 命运啊。 另外本周呢还有戴荃、白举纲、黄英、佳佳、旺福乐队啊，还有许光汉、樊青和等什么君等等，他们的新歌都进入到了推荐行列当中，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 OK， 那接下来回到 Top 40当中，随着谭维维那首雍容华贵一生一叹的城和王菲唱出了我们中国人共同情感的如愿，双双离榜。那么本周榜单里面女歌手方面的实力呢有所影响，最好的成绩呢就是本周的季军歌张靓颖的这首一生一次心一动，段思思和谭旋的词曲搭档为歌曲的品质打下了保证，当然张靓颖出色的演唱为作品增色加分了不少。一生一次心一动， 一晚上思苦，抬头月沉沉如诉，触不到只能与风同住，心事点红烛，任年华到迟暮，跟着你有生不算虚度，想做你的归途，与你整个为你读，无畏情事或是一本泪目，愿我一世追逐，不忍尘土有情自嘲负，愿我不念征路，细雨朝暮，江山寒风骨，愿我青春披覆，回忆一顾，落魄也投入，承蒙你的情物，最后如翠竹，一生一次 这是本周的榜单，新歇上榜第四，孙燕姿今年的第三首新歌《世界终结前一天》。今年的三首单曲多多少少都和疫情有关，年初的余额唱的是在环境改变之下积累的重要性啊。那么十月份的匿名万岁呢，则是因为疫情待在家的时间多了，上网的时间多了，也见到了更多的网络的乱象哈。那么这首世界终结前一天呢，是在一个环境大变更的未来设定下，人们之间所产生的情感与爱。那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本周新鲜上榜排在第十二，由火星电台带来的《明天》。这是在滚石四十滚石壮乐队音乐企划当中，火星电台受邀翻唱杨乃文的一首作品。另外旺夫乐队翻唱陈淑桦的《傲慢与偏见》呢，也进入到了推荐行列新歌当中啊，大家多多的关注一下啊。这里是全年无休好歌不断的中歌榜，我是你的 DJ 麒麟，再次要谢谢大家的收听，再次要祝大家周末快乐，明天是接榜专题时段，拜拜。 再见明天，明天只在我梦里面，梦中的我是否值得走向黎明，忘记从前我所失落，失落的起点，忧伤的过去已忧伤的走远，在之前谎言真实成虚无，失落换不回的你，换不回的时间，明天我们还会记得吗？当欢喜悲伤都已成了过去，生命我不懂何时它要滑下去，将化作灰烬，时间太匆匆，你我都来不及把握，再见明天，明天只在我梦里。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忘记从前我所失落，失落的起点，忧伤的过去，忧伤的走远，站在之前谎言真实成虚无，失落换不回的你，换不回的时间，明天我们还会记得吗？当欢喜悲伤都已成了过去，生命我不懂何时它要滑下去，